《圣咏集》第79篇。天主，义民侵入了你的遗产，亵渎了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覆颠，并将你众仆人的尸首给天空的飞鸟做食物，用你圣徒的肉喂野兽，在耶路撒冷四周血如水流，但出来埋葬的人一个也无。我们竟成为我们邻居的耻辱，做了我们四周的讥讽与玩物。上主，你经常发怒，要到何时？你怒焰如火，要到何时？求你向那不承认你的义民，即不呼号你名的列国泄愤，因为他们吞并了雅各伯家族，并蹂躏了他的住处。求你别向我们追讨祖先的恶行，以你的仁慈速来协助我们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可怜万分。天主，我们的救主，为你名的光荣协助我们，为了你的圣名宽赦我们的罪过，拯救我们。为何让义民说他们的天主哪里去了？愿我们在义民中能亲眼看到你仆人流出的血要得到的仇报，愿囚徒的哀叹上达你面前，按你手背的能力解放死犯。天主，求你将我们四邻加给你的凌辱，向他们的胸怀里投以七倍报复。这样，做你子民，做你牧场羊群的我们，能永远称谢你，能万世宣扬你的光荣。